內地汛情和疫情逐漸消退之後，隨之而來的限電限產消息亦都影響到民生。不過十月內地由黃金週帶動，估計今個月的服務業 PMI 將會繼續處於擴張水平，只會窄幅上落。薛俊昇說八月的經濟指標不太好，但九月的數據回穩，相信內地會檢視七月下調存款準備金率之後的情況再調控措施。他估計目前再降準機會的迫切性有所減少。 已經幾個月仍然有降準的機會，就是因為內地銀行體系其實都面對著即要還回那個 MLF 中期貸款便利的那個措施，要還回一些資金，那變成其實如果在流動性充裕的角度來講，其實銀行仍然有機會再降準，但是短期來講是不是有很大的迫切性又未必。 他又相信內地透過財政措施，例如增加發行債券以保持市場穩定。香港電台記者任木峰報道。 同大家讲下美股最新情况，道指而家报34,777点，升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05点，升5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4,837点，升136点，总成交金额是1,633亿5,000几万。恒指夜期即月份报24,969点，升146点，成交超过11,000张。十只最活跃港股价收市价：腾讯控股481.8，升10.4；阿里巴巴155.5，升8.2；美团256蚊，升5.2；盈富基金25.48，升1.2；恒生中国企业88.96，升8.4；中国平安57.85，升1.55；药明生物112蚊，跌7蚊；安踏体育131.4，跌3.2；李宁80.95，跌5蚊；顺宇光学科技200.02，升9.9。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784，日元112.01，瑞士法郎0.927，加元1.248，人民币6.444，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31，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港金系报16,310蚊，比上日收市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56.65美元，卖出价1,756.92美元。港汇指数101.7，升0.2。呢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民航处招聘建习航空交通管制主任，土木工程拓展处招聘工程师，渠务处招聘一级工人，机电工程处招聘高级技工，负责空气调节，政府物流服务处招聘物料供应服务员，房屋处招聘一级工人，海事处招聘高级技工，负责打磨、缝缝及索具。破产管理处招聘二级破产管理主任，社会福利处招聘助理社会工作主任。非公务员职位方面，渔农自然护理处招聘助理物流主任，教育局招聘资讯科技资源助理、教学助理、文凭程度、文员、系统管理员、活动助理。渠务署招聘项目经理，负责资讯科技；环境保护署招聘项目助理，负责减废及回收；投资推广署招聘经理，负责市场资讯；知识产权署招聘高级律师、律师；创新及科技局招聘项目经理、项目统筹主任；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临时泳池活动助理。劳工及福利局招聘计划主任，负责社区投资共享基金。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全新智慧型对谈节目，恒生大学校长何信文教授每集请嚟不同背景嘅嘉宾，细说人生嘅高低起伏。 嘉宾包括古物咨询委员会主席苏张德、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副总监冯浩然、香港青年工业家协会当然顾问廖锦卿。 十月九号起，逢星期六晚上九点，一齐进入人生学堂。 胶袋、装饰物、速递包装呢啲都系用完一次就掉嘅塑胶。滥用即弃塑胶唔止浪费，仲会污染环境。即弃塑胶可免则免，养成源头减塑好习惯。减边啲？几时减？减几多？喺12月29号或之前，去管制即弃塑胶公众参与网站 suseb.org.hk 话我哋知啦。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大江大河， 宋运辉同程开颜嘅感情不断升温，但系程开颜竟然发现宋运辉仲不断同梁思申有书信来往，最后宋运辉点样可以氹翻打烂醋情嘅程开颜呢？ 大江大河 晚晚睇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世界上最 top 嘅球星全部都系我嘅人，点同我打啊？ 打嚟打去咪系你自己一个人打。与其用几只手指喺游戏机上面踢波，点解唔用对脚落场踢呢？ 喺香港踢波边有前途噶？ 错，睇超青足球小将，见证不年轻足球员成为职业足球员嘅成长路啦！ 超青足球小将，星期日晚7:05，港台电视31，节目仲有口述影像安排添。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今集的嘉宾是 有利集团有限公司副主席黄天祥。 你如果不热爱个行业，你就不会钻研的。其实做工程的事，我成日都讲，就是你越做得多，你就会工多艺熟。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2:00-4:00，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随后的星期日早上10:00-11:00， 港台电视31播出。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今日是2021年10月8日星期五，咁啊广东广西，咁啊有我哋嘅常设主持，我系周志恩，喺我对面咧有绿色口罩嘅梁经国， 大家好， 亦都有咧灰色口罩嘅黄仲远 ，Hello 大家好， 嗱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开宗明义叫做艺评的艺术。嗱，咁我哋今日有个嘉宾啊，叫做陈广龙先生 Horace。咁啊，一阵间我哋会再介绍佢。不过讲之前咧，我即系点解会定呢个题目咧，都要讲少少嘅。因为琴日咧，我睇咗一套咧，原本喺新光戏院做嘅， 系 嘅，而家又转咗去戏曲中心嘅一套啊，粤剧《特朗普》。 狮子中心啊， 系啦，冇错啦。咁我觉得个过程里边咧，因为我之前都写过下，即系吓喺啲唔同嘅报章都写过下，我唔知道算唔算系艺评啦。咁啊，引发起我艺评到底系啲咩咧？系咪嗱？有啲人就话你扮晒嘢，你识鬼咩？ 系 你都系讲下感受嘅啫。即系有啲人系咁讲啦。咁但系其实咧，艺评系咩咧？嗱，我就揾个最熟悉艺术评论嘅梁经国。我就摆明系阴你噶啦呢次。 你真系揾中人啊！因为艺术评论呢下嘢咧，我啊识条铁嘅。咁所以你话艺术评论咧，如果你话嗱，我哋上个礼拜我哋讲再做人生啊嘛。如果佛家嚟讲个顿悟嗰个咁嘅概念咧，你艺术评论咧，简单嚟讲就系我睇见一件艺术品，唔理佢系画又好，雕塑又好，咩都好，我第一个感觉系我中意唔中意，呢好直觉嘅。 嗯， 其实普通人基本上都系唔多唔少有少少艺术嘅sense， 中文应该点讲啊？即系佢 感觉 感兴啦吓， 只不过有。一些人他未经过所谓的 藝術教育的培養，他不懂得用一些比較優美的字句來表達他的感受。很簡單，你說我喝紅酒咁樣，哇！又出到又咩幾多年啊？啲提子又點啊？成分又點啊？魚又點啊？其實歸根究底就係好唔好飲嘅啫， 嗯， 係嘛？ 啱、嗯、啊！ 講咁多嘢做咩咧？ 嗱，揾你即係簡單嚟講，又係咧一嘢 kill 我啦！呢一集就唔使做咁解啦，係咪？ 誒、哎，咁啊唔係，咁我哋仲有時間噶嘛，我哋要對公眾負責噶嘛， 我哋都要評論下點為之好嘅，咪起碼都可以傾下。 同埋頭先阿勁哥講咗個好重要嘅字眼，就係、是、藝術品。嗱、藝術品究竟係咪一件即係乜嘢叫做藝術品咧？我哋要拗一拗噶，可能一間都要。所以第一節咧，我哋講下啲定義啊。嗱，一講到呢度咧，阿 Mills 咧就要出場啦。Mills， 你點睇呢個題目啊？ 唔係嗱，我睇呢個題目咧，首先第一樣嘢啦，就係、是、藝術都有分好多唔同樣啦，但係好多時嘅都會有分個高低啦。例如啊、我哋近期睇某啲嘅，例如啲画嘅作品，咁你喺拍卖嘅时候都有唔同嘅价值啦，系咪？尤其是近期啦，我谂大家系可能听过一个嘅新闻嘅，啊其实咧有套戏咧就叫阿黄秋生佢哋主演嘅，同系啦，阿陈淑仪啊，仲、有就系朱康啊，咁啊舞台剧嚟嘅，就叫呃呃，系啦，即系话，总之艺术系咪呃人噶？咁嗰只啦，咁佢就话咧，大家去欣赏一幅白色嘅画，真系好靓啊！即系咁嗰只，系啦。咁咧近期咧有一单真嘢咧，就真系出咗嚟嘅，就系、是、咧就叫一个我冇记错系丹麦嘅艺术家，就叫佢咧，即系佢其实佢出名咧就系将啲银纸贴晒落一张画嗰度，跟住嚟到表现嗰种嘅，可能系你话即系而家嗰啲拜金啊，或者点嘅情况啦。 资本主义的腐败 系啦，咁跟住咧，跟住叫佢咧，有个艺术馆咧就叫佢，不如你都整幅画摆喺我哋今次个馆嗰度啦，咁样。咁咧佢就交幅画俾佢嘅，佢交幅画俾佢咧系完全乜嘢都冇嘅，跟住咧佢啲钱咧就攞走咗嘅。佢话呢幅个作品咧就叫做咩，类似系摆明呃你啦，即系走咗佬，即系呃你钱而走咗佬嘅。咁嗰只嘅话， 你真系唔识艺术。呢幅画应该叫做万恶嘅资本主义。 喂，其实咧你系有啲天分，证明你系即系系有个有个 sense 啊，你即系证明 有 个 sense。 佢唱个歌添噶喺度。 喂，其实佢真系咁样去表现出嚟咧，即系类似就话而家啲世俗就系咁样去睇下啲评啲艺术啊，或者讲嘅意义。咁所以令到我觉得，究竟艺术嘅评论当中，会唔会系可能评到有边啲为之高，有边啲为之低，定系评论嗰个人系影响嗰个作品嘅高低嘅咧？即系嗱，呢个系其中一个情况。第二咧就系、是，究竟评论系点，有啲咩功能嘅咧？点解一开头会系评论嘅咧？因为如果评论系为咗作品嘅好唔好，咁我谂紧佢需唔需要公开嘅咧？因为如果为咗作品好唔好？系咪佢可以就咁同个作者或者点样嘅情况，去同个创造者去同佢讲翻有啲咩好咪唔好咪 OK 咯？但系你又会见到咧，定系有一啲系个人嘅抒发咧，系啦，情感上嘅抒发都系一种咁样嘅情况咧。 啊，喺俾嘉宾讲之前咧，嗱，我都讲两句先。第一，关于嗰啲 high art 啊，啲高等文化同埋 pop art 啲大众文化呢啲，我喺大学里边成日讲咧，我哋一间会花好多时间去讨论嘅。不过嘉宾讲之前咧，我点都要读一读咧，有啲重要嘅宣布有啲信息啊。第一就系咧，而家系三号强风信号啊。仍然係仍然喺度嘅。另外咧就係呢個咧山泥傾瀉警告咧仍然生效㗎嚇。咁啊，我哋嘉賓 Horace 啊，陳廣龍先生，喂，講一講咧，你作為一個評論人，喂，我哋頭先講咗咁耐啊，我哋即係絕對唔專業啦嚇。喺個過程裏邊，我哋傾過藝術，亦傾過評論呢啲咁嘅字眼，你點樣睇咧呢啲嘢？ 我諗其實最緊要一點咧，就係大家唔好忘記評論都係創作嘅一部分嚟，佢、本身就係創作啊！即係如果你話哦，藝術創作就是、可能一個人佢自己對生活啊，或者係有啲事引發佢自己嘅啟發，或者佢又想啲嘢想抒發，佢自然就有啲創作出嚟。咁調翻轉，我哋見到一個藝術作品，我哋都會有自己嘅感受，亦都有自己嘅睇法。咁自然我哋要想去解釋佢，或者將我哋嘅自己嘅諗法講出嚟。咁嗰樣嘢可以話係叫評論嘅本質啦。咁但係頭先我聽兩位主持你哋講嘅，其實講到兩個概念啊嘛。一個就係成日提到個作品究竟好唔好嘅，或者佢值唔值啦。咁呢個係一個評價嘅問題嚟嘅。但你都提到，有啲作品，哇，可能你成幅畫白色嘅，究竟係做乜嘢㗎？或者係一啲即係做咗啲好奇怪嘅行為，我哋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即係話我哋希望有一個解釋。 或者我哋希望去诠释下同我哋有咩关系咧？点解我要对一幅全一个白色嘅画有啲咩反应咧？咁所以我谂评论主要都系针对于两点嘅，就系我哋点样诠释作品，同埋我哋点做评价呢两样嘢咯，系啦。 我一讲到诠释作品咧，我有阵时嗱，我自己即系点都要讲两句啊呢个位。有阵时写文咧，我有阵时都几猛整嘅。一方面就自己即系写嘅时候，可能见到啲，尤其是啲作品咧，佢可能原本咧好谂住做一个好高档嘅嘢啦，或者想做啲 high art 啦，但系结果咧或者曲高和寡啦，或者眼高手低啦，就做到好啦咳咳咁样咧，我就会好猛整，就想死嘢闹鬼佢嘅。另外一种情况就系咧好庸俗嘅，即系咧佢扮晒。於是乎我忍不住就將佢嗰啲虛偽嘅表本相咧就露揭露咗出嚟。嗱，呢個我自己咧以往尤其是年輕嘅時候咧，可能我出於一種憤怒咧，我係好多時咧喺呢啲時候就好中意寫評論嘅。嗱，讚美有陣時都會有嘅，不過鬧人比較多。嗱，我唔知呢個咧，即係將自己嘅感受、感情或者情緒睇完之後嗰種，即係似阿頭先勁國興講嗰種直觀嘅反應啦。嗱，呢一個咧，其實我諗我自己嘅經驗就係最開頭寫嘅時候，可能係出於呢一種狀態，但又建基於可能係因為即係細個讀過以前書咧，就可能學識咗一啲關於尤其是文化上面或者佢藝術上面嗰啲形式啊、技巧啊，佢做唔做得到啊？於是乎就攞嗰啲尺咧就去套落去啦。呢條友仔咧就走去拍攝電影，但係完全啲 film language 即係電影語言係錯嘅，蒙太奇又蒙嘅，唔知做乜嘅咁。咁我哋就會攞呢堆咧走去套落去。嗱，呢個我諗我自己嘅經驗就係咧都幾常見。我哋去寫評論嘅人咧，或者甚至乎我哋做譬如做節目主持，有陣時我都會評論一啲嘢咧。好多時就係用呢一個切入點去做嘅。嗱，我就唔知啦。譬如對於勁國啊呢一類嘅，即係我懶係啊有好多嘅意見表達，你又點睇呢一類？我哋做評論人寫啲咁樣嘢出嚟，你會作為一個普通人，你會點睇咧？ 普通人嘅眼光就係話，第一，我未必會睇你嘅評論先。因为你话系普通人啊嘛，你所写嘅评论咧，通常你梗系评一啲相对地有所谓艺术性或者系有所谓成就，无论佢系正面嘅成就或者负面嘅成就嘅一套作品咁样啦。但一个普通人，其实我基本上我每日起身，我落街买一份普通嘅报纸嘅啫，可能我买方向报嘅啫。你所讲嘅。呢啲啊，所謂嘅 fine art 啊，對我嚟講，其實係大家喺平衡嘅宇宙入邊生活緊嘅喎。咁所以我就話，你對一般普羅嘅人個藝術嗰個東西咧，佢有陣時可能係覺得係有少曲高和寡啦。咁但係亦都唔係話佢普通人冇嗰種頭先我講對藝術有一種感悟，有一種感性喺度。因为一般普通人嘅，尤其是我哋七十年代开始长大嘅人，我哋最直接嘅所谓接触艺术咧就系电视。其实电视我细个嗰阵时睇啊嗰啲明星仔就中意，哎呀，我哋为第八艺术牺牲啊！真系我都好感动嘅嗰阵时，我真啲落泪嘅大佬。虽然我唔知乜 Q 嘢叫做第八艺术， 咁就起晒追睇系嘛？ 唔系第七唔知系乜，第六又唔知系乜咧？咁但系嗰个时代，你去睇一个连续剧嘅时候。你又會去追嘅時候點解咧？就係嗰個劇力有種感染力，感染力其實係藝術其中一種好重要嘅東西嚟嘅。點樣同一個普通人嘅嗰個 interaction 係咪啊 ，Horace？ 係因為頭先講到好多，譬如一般人咧，所謂嘅一般人啦，好多時覺得我睇啲嘢咧都用消費嘅角度啊，就算連評論本身都係個消費指南嚟噶嘛。今晚我要揀到戲睇，而家閒閒地都120啦， 係啊，好貴啊！ 食餐飯都唔使咁貴，要慳住使啊。咁佢哋想知道，喂，我值唔值啊？咁所以就要睇下所謂相關嘅文字咁樣啦。但係嗰啲文字都係消費指南嚟嘅啫。咁如果我哋一般人對藝術作品其實都會好似你咁講嘅，其實多多少少有個所謂嘅 sense， 咁佢喺消費以外滿足咗我依一刻哦，即係眼耳口鼻嘅一個感官嘅刺激以外，我想追求多啲嘅，自然就會去想睇多啲嘅分析。咁依個就係、是、其實就係評論，我係希望達到嘅效果。一來就係啟蒙啦，第二就係、是、即係唔單止就係、是、即係日常生活，除咗真係衣食住行嘅消費以外，有更加高嘅價值可以追求。無論係即係我哋成日都討講嘅真善美啦，甚至係可能甚至影響社會，可能即係改變下一代嘅等等。 咁所以呢度就係講到即係一般人對藝術嘅感覺，當然可以好大嘅差異嘅，但係最基本就係消費同埋就更高嘅要求咯。 不過喺而家即係現代嗰個評論，所謂評論嘅差異真係好大。 嗯， 即係好似頭先咁講，就算我哋自己喺頭先出面討論嘅時候。有啲係關於嗰個真係嘅藝術嘅本體，即係個 art form， 係啦，即係嗰個形式去作出一啲嘅話，覺得哇呢、這個形式佢喺度，例如啊、 嗯， 我近期其實都係睇 YouTube 嘅，跟住咧有人話阿林家謙佢作曲話好新，佢直情咧佢話佢覺得咧佢自己作咗首曲，林家謙作咗首曲一齊去唱，佢、 嗯、 聽完林家謙唱嘅時候，佢覺得佢自己勾曬。系啊，跟住佢其實我唔係太明佢嘅，即係佢嘅意思係話，哇、嗯，佢、啊、個頭嗰度居然可以放喺尾，跟住尾嗰啲佢放喺中間度拉翻上去頭，即係我當然聽得唔明啦、嗯。但係就即係我覺得呢個就係關於嗰個 form 嗰個情況。我覺得呢啲似係有時候我心裏邊諗嘅評論，但係而家好多咧就可能係自我表現啦，或者一啲嘅自我嘅感想嘅一啲嘅發泄啦。我其實某程度上係呢一方面嘅。系啦，有啲就好似头先咁样，即系对于有啲愤怒，咁我作出某啲嘅批评，或者对佢有啲嘅唔同意咁样，我觉得太多啊！依家系甚至乎头先嗰啲咧消费性嗰啲咧，直情系嗰啲渗入一啲，咁佢系咪真系一啲批评嚟噶？定系佢纯粹一啲特登俾你听佢好唔好？甚至乎有水兵做，即系有人去做噶啦咁样嗰只。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咧系太多样化，即系唔知道应该点样去定义佢。 第一節咧，我哋咧開頭就傾咗咧呢個藝評啊、藝術啊同埋評論啊一啲基本嘅意義啦。我哋講咗呢啲嘢，一陣翻嚟我哋咧似乎要更加多時間講下咧，喂喺而家呢個社會環境啊，尤其是呢個互聯網生態之下咧，其實真係五花八門，大家都嗱、所謂藝術創作者就多咗好多渠道去做佢嘅作品啦、所謂咁啊，但係另外一個情況就係咧，大家喺樓下咧留嗰啲 comment 啦，即係可能大家而家都想留喺我哋嗰個地方度 Facebook 度留嗰啲 comment 咧，其實你哋都係評論家嚟噶嘛，喺呢個過程嗱，喺呢咁嘅生態裏邊有冇影響即係呢個所謂藝術與評論之間嗰個微妙平衡嘅咧？咁咁一間咧，我哋第二節翻嚟咧又講下呢啲課題啊嗱，揀一隻歌喎，阿勁國興葉振棠嗰只歌喎、 冇，我哋一般普通人呢，你讲艺术嘅话，梗系觉得睇戏嘅啦。咁睇戏嘅时候，人生就系如戏剧，戏剧就如人生啫嘛。 上次失落，谁人明白你心境寂寞？眼泪洒不尽，世事难得公允定厚薄。尽力无问收获，谁人能做到甘于淡薄？美梦会消逝，戏剧人生终有日闭幕。快乐时要快乐，等到落幕人尽。酒醉了后更寂寞， 1.2546，人民币6.444，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8.6美元，卖出1759.4美元。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晚上11点，热带风暴狮子山集结在香港西南大约510公里，即系北纬19.1度、东经110.7度附近，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狮子山会在明日日间最接近香港，在本港西南大约500公里掠过。在狮子山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下，华南沿岸吹强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晚至明朝维持。狮子山引致的风暴潮和大雨可能令低洼地区水浸，今晚适逢天文大潮，市民应该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另外，狮子山亦带来狂风，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狮子山的外围雨带会在明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广泛的大雨，市民应该保持警觉。在过去一小时，昂坪和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86和71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110和92公里。预测本港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密云有狂风大雨和雷暴，气温介乎24至27度，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狂风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稍后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干燥，早上稍凉。三号强风信号和山泥倾泻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施政报告。 我哋锐意建立更完整嘅创科生态圈，令再工业化植根香港，并与深圳以至大湾区嘅创科发展相辅相成。 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千禧年代； 下昼5点，自由风，自由风。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劳工处就快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我知道10月12日和13日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嘛，有成50多个机构参加，有好多职位空缺的，还会即场招聘添。 你怎知道的？ 上劳工署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4问一下啦。 我们一起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啱啱举行的残疾奥运会，残疾运动员表现好出色啊！但对于今次无缘踏上颁奖台的七金剑后奖牌以外，他有更大的得着。今个星期日，香港轮椅剑击运动员余翠儿会上嚟分享他的不败精神。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严楚碧、梁雪儿主持《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神州星学系列，今届期从加密中学去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修，佢有几件事提下大家。 如果去内地读书，要考虑清楚三件事：第一，数学；第二，冲凉；第三就系嗰个。 想知道第三件事系乜？记得留意收听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 星期六晚8点半第一台，钟杰良、何玉芬博士主持《神州星学系列》。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今年联校科学展览以平衡作为主题，开幕致辞的大意是这样的：平衡或者不平衡都是严肃的大问题。例如新冠疫症某程度上是人类肆意破坏生态平衡的后果。另一个例子是粮食危机，是全球八至九亿人口每日面对的残酷事实。但原因并不是粮食生产不够，而是全球的粮食分配不平衡。千几年前杜甫所写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现在正是更大规模地延续着。百几年前所谓的争夺非洲，是国力的不平衡诱发的殖民侵略。西方国家在非洲建立的架构，目的只是为了掠夺当地的资源。所以当联合国在1960年通过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之后，西方国家在当地留下的就只是个烂摊子，令到这些国家到现在都一蹶不振。物理世界之中正是上演着更大的不平衡。人造卫星的数据显示，由太阳进入地球的能量和由地球走向太空的能量的差额或者能量不平衡，在短短14年间竟然翻了一倍。这个表示全球暖化正在加速，以往用来形容地球热能增长的比喻是每秒钟引发4个广岛原子弹，但现在要上调至每秒8个原子弹了。全球能量不平衡扰乱了天气系统的秩序，所以2021年加州出现严重干旱，但西欧和中国河南就出现了极端暴雨。改变浪费的生活模式是解决这些不平衡的一个方法，但更重要的是针对性地开发应对这些不平衡的科技。希望在20年、30年之后，同学会说自己的科研协助解决了全球种种不平衡的问题，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成就作出了贡献。蓝地球，梁咏武撰稿。 声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无限， 声 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十月八日星期五晚，广东广西今晚嘅题目咧，艺评的艺术。喂，到第二节啦，我哋咧又系时候咧讲翻嗱，头先讲咗好多定义嘢啊，讲咗好多大家即基本概念睇法啦。但我哋头先出去咧就谂到一个，即其实呢个都唔系新问题，我哋成日咧讲下都会提及到呢个情况，就系咧喺呢个网络世界咧，即人人都有自己嗰个表达嘅渠道啊，各样嘅嘢。咁其实对于一啲所谓传统嘅评论界或者评论人咧，其实有带来啲乜嘢嘅冲击咧？ 其实系好尴尬嘅，因为即系譬如我哋细个睇评论咧，即系睇好多即系传统报纸啊，或者系啲即系文化周刊啊咁样。咁一有啲咩文化大事发生咧，就系、是、第一就聚焦睇咗嗰几份嘢咧，已经系即系好充分嘅讨论啦。咁但系而家真系你随时随后都可以弹一啲 comment。甚至而家任何一個就算匿名都好啦，我夠膽嘅，我踢個演員，踢個導演，好似逼你回應一啲嘢咁樣。 啊，你講得啱。 於是即係唇槍舌劍就去到個地步咧，根本就應接不下。咁所以變相好多時候咧，所謂啲評論咧，就唔係評論嗰個作品本身啊，而係我評論緊啲網民點樣去睇套戲啦，又或者係即係文化人之間可能互相有攻擊下，或者大家好多誤會會發生啊，因為大家知道大家係專業嘅。但因為大家的角度實在好不同，而大家的理解或者根本已經不會有再有共通的平台一回事。即係講遠少少，即係譬如80年代，我記得咧有一次靚妹仔可能大家睇過啊，嗰陣時哇温碧霞、林碧琪嗰套戲真係好似好前衞破格咁樣噶嘛。跟住嗰陣時係有一個研討會係討論，哇會唔會呢啲電影會荼毒青少年㗎？即係嗰個年代覺得會唔會渲染色情㗎咁樣？ 嗰陣時係唔單影評人啦、教育界啦，好多人都會參與呢個平台。但係你而家好難想像，真係會有一個平台係會咁多唔同界別嘅人參與，而自己都真係會放下身段，大家互相聽下大家嘅。 而家更加想像唔到，再一啲出咁嘅戲，再會有人用啲咁嘅角度嚟評論添。 所以嗰樣嘢好唔同咯，係啊，係啊。 不過大你頭先講到咧角度啦，嗱，大家不約而同講到角度兩個字咧。嗱，頭先我哋出邊咧麥後傾嗰時候都有一個情況就係、是，我諗阿 Mills 又好清楚。我諗我哋而家好多人咧會擺咗自己個生活經驗或者自己嘅專業落去。嗱、譬如好簡單，嗱，頭先講緊教育界，我哋睇到嗰啲咁嘅靚妹仔啊，啊，講到啲 part time 啊girlfriend 係嘛，我哋梗係會講自己個角度啦。嗱，呢啲都仲容易理解，但係因為而家大家嘅專業擺曬落去我哋自己平日即係生活裏邊啦，睇完電影、電視或者听完只歌，我哋有感而发啦。头先讲，于是乎咧，有啲人咧就包括我哋自己可能都会系咁啦。譬如心理学界、心理学家，我就会用心理学家嗰个角度咧，就去分析个剧中人的心理状况究竟系点样嘅咧。嗱、呢一类嘅评论咧，其实而家系好多嘅。嗱，里边咧唔完全牵涉到咧嗰啲头先我哋第一节讲好多艺术形式啊、表达手法啊嗰啲，其实更加多咧就系里边嘅内容啊，或者甚至乎主题意蕴唔同嘅嘢。我唔知啊，嗱 ，Mills， 你即系譬如你自己心理学界啦吓、你都会唔会见到有啲心理学家？我见过好多都系嘅，佢、甚至乎做埋乐评，我都见过嘅。 有，即系好老实讲，我自己就算有时对某啲嘅电影或者舞台剧，咁我自己都有个感觉。即係從心理學角度睇到，咁我都會自己有咁嘅評論嘅。我覺得頭先阿亞洲 Sir 所講嗰個咧，係而家當中我覺得都相當流行嘅流行。例如咧，我會聽到有文字文學嘅人去做出一啲嘅評論，關於啲歌，究竟佢應該點寫個歌詞？係啦，我睇嘅時候當然好有趣咧，因為我完全唔識嘛，但係就。佢唔係評緊就係關於即係佢評緊個作者其實佢點諗，唔關個歌手事，唔關首歌好唔好聽，亦都唔關佢押唔押韻，定係嗰啲詞係咪 OK， 佢就循係呢個角度啊，甚至乎得意嘅地方咧，我睇到咧係有語言治療家，佢評論而家新進嘅歌手，其實佢哋能唔能夠咧好唱到嗰個字出嚟？嗱，我覺得呢啲都係某程度上嘅一個評論，即係佢話啊，其實應唔應該要咁樣唱到咧？定係語言嘅進步，其實而家嘅文化嗰個情況，我哋唔應該睇咁多呢啲嘢咧。我覺得呢啲都你睇下當唔當啊？我自己就唔當嘅，我自己當係一啲嘅抒發或者即係抒發情感嘅抒發，又或者係一啲叫做將自己嘅專業喺唔同嘅領域裏邊咧帶出嚟，令人哋認識多過係一個評論嘅，係咯。 我諗。而家成日會見到兩類型嘅依類文字啦，咁但係從專業角度講，的確有好多即係專家佢自己其實佢冇乜睇過作品嘅，佢只要啲 topic 相關嘅，啱我講，我咪引申咯，咁嗰個係一個引申嘅討論嚟嘅。咁我想翻翻即係評論本身好重要一樣嘢，你都要就翻住個作品文本本身去討論嘅。而你從你自己嘅角度切入去之後咧，你喺文本度揾嘅證據配合你自己開一啲理論。然後再去要做一套自圓其説嘅，即係我哋話詮釋唔一定係得單一套噶嘛，大家可以有唔同嘅睇法。但係話頭先都提到第一節提到評論點樣分高低咧，係邊個係好唔好嘅評論，就係睇下你幾能夠充分運用你嗰個文本本身。如果你話我個開頭你係咁講嘅，你覺得係呢個意思嘅，但係原來你漏咗個尾，你根本都冇睇到，原來個尾可以有個補充係配合有另一個意思嘅。咁嗰個你個評論咪自然係差咯。咁而家就提到好多人就係好淨係睇自己嘅角度啊。我睇完我嘅角度之後，你唔認同啊，你取消我嘅角度，我覺得呢個係唔係一個幾好嘅現象嚟，因為變咗就唔係講翻個作品本身呢樣嘢啦。 唔係你嗰個取消角度呢個概念有幾得意咧？即係咧簡單嚟講就係我係呢、這個假設啦，我係呢個語言專家啦嚇。咁、然後我就發覺呢位偶像歌手咬字唔清，於是乎就啄住專執嘅咬字。咁但係其實咧，可能嗱，我呢個可能大家啱再討論啦。嗱，咬字可能係該位歌星的弱項，但係可能佢有其他唔同嘅強點。嗱，咁但係如果我用呢個角度去講，嗱，佢就針對佢咬字嗱，其實冇錯噶嘛。咁但係問題就係呢個算唔算係佢斷章取義又好，或者佢 針對淨係得一點嘅，佢一個偏頗嘅評論咧，嗱呢、這個即係你明我個問題、嗯、就係在於，喂，如果我哋要做藝術評論，係咪嗱頭先講緊唔一定單一觀點，有多角度噶嘛？嗱呢啲層面我哋應該點樣面對咧？而家 我諗真係要自己要講一個標準出嚟，即係嗱，大家都評論人可能你自己咩身份，大家都互相清楚，你個角度會係咩會好清楚嘅。但係總係我喺我哋講一個角度嘅時候咧，我哋其實唔單止係詮釋緊，仲有個評價喺裏邊嘅。即係譬如例如即係近年成日都會有好多討論關於即係女性主義啦。咁、 嗯、 我哋咦原來有好多戲真係可能有啲父權意識嘅，即係好簡單咯。最近有007咁樣啦，如果係啲老派嘅007，哇喺風流快活咁樣，其實係好男性主義、白人主義嘅嘢嚟噶嘛。咁哦咁佢講咗好多依類型嘅嘢啦。咁但係其實佢最尾可能就隱藏咗一個評價就是，依啲係唔好睇嘅。咁但係大家都知道，詹士邦都叫荷里活娛樂水平好高啊，製作上都好精良啊。咁如果一句就係呢啲就係垃圾，咁你取消咗佢嗰個製作嘅價值，咁可能就會引起一啲，我其實我專門係評論呢個製作部嘅關嘅嘢個剪接啊、攝影咁。咁係咪就係因為你嗰個角度真係不合時宜啦，而就否決咗佢嗰啲即係製作精良嗰啲嘅價值咧？即係我覺得好重要一樣嘢就係唔緊要嘅，你嘅角度你可以覺得，嗯，譬如詹士邦，如果係即係過往嗰個年代嘅做法，真係不合時宜啦，咁咪不合時宜咯。但係唔會令到成個作品就變咗零價值噶嘛。咁我哋如果係大家互相講到個標準出嚟，咁可以有溝通嘅空間咯。 咁但係我又從普通人嘅角度去睇啦，即係你講緊嗰種評論咧，其實有個架構喺度噶嘛， 嗯、 即係可能簡單文章嚟講咧，就係起承轉合咁樣啦。咁、 嗯嗯、 但係我只係一個普通人啫喎，我睇戲只不過係睇下好唔好睇啊，消磨下時間啊，一種消費。頭先我哋第一次有講緊消費，一個感官覺得舒暢唔舒暢。但係你要我再更深一層，我去睇你嘅評論，而我要睇得明你嘅評論先得。 嗯， 普通人可能我真係唔知道你講緊乜嘅。林蒙太奇啊，好彩啊！我細個嗰陣時候睇啊大台有介紹咩叫蒙太奇呢個手法啦，咁我都識啲少咁多多啊，知道咩叫蒙太奇啊。但係再新一啲嘅拍攝手法，我就唔知道，連個名字都唔識啊。咁我從何而去？去了解究竟呢部戏喺个评论上边系好定唔好咧，同埋话喺评论上边，可能你个圈子好窄嘅啫，又传统上又系文人相轻啊嘛，梗系文无第二噶嘛，武无第一啊嘛，咁点搞咧？点样去吓、啊、去教育啊 ？call and uncall 一般嘅普罗大众去提升佢哋嘅欣赏艺术嘅水平咧？ 咁呢個真係評論家嘅責任嚟㗎喇。我哋唔係淨係自圓其說嘅，我哋真係要解釋佢嘅過程裏面已經話明俾你聽嗰套嘢係應該點樣運作，或者你所講嘅隱藏嘅架構嘅。即係我諗大家而家都會取笑飲食節目食雞有雞味係唔得㗎嘛，淨係好好味好爽好有口感，大家都知道唔得。正如睇戲哦，好即係等於我哋原作文啊，文筆流暢，結構完整。咁其實即係咩意思？你要喺個評論嘅過程裏邊，話頭先個標準俾大家聽，即係譬如結構完整係個角度嚟嘅。咁點樣為之起承轉合係好完整？咁咪好簡單，我要前後呼應啦，老土啲咁講。咁依個已經係個技巧，你要需要話俾嗰個你嘅讀者聽嘅。咁你睇得多，可能第一次睇你唔知咩叫前後呼應嘅，講多幾次，如果你有心去了解嘅，應該係可以明白。 呢個都係骨節上嘅一個最重要嘅問題，因為以前我哋細個嘅時候，頭先阿 Horace 都講過。我睇一兩張報紙啦，報紙尤其是明報啦，佢啲影評咧，我最記得噶啦，上下兩格嘅，講兩出電影嘅，咁好regular， 好經常嘅。咁我都有陣時，我都有心機睇完，有陣時真係睇完先去睇嗰套戲。咁、但係自從啲嘢唔知點解，可能即係資訊爆炸之後咧，已經好多人一嚟就唔會去睇影評啦，個個都成為個，我都係影評家，大佬即係。即係我從我自己嘅感覺角度嚟去評論啊嘛，咁已經冇咗一個咁樣嘅比較大眾化可以接觸到嘅一個媒介嚟到去了解多啲藝術或者電影嘅評論，咁就點進一步可以令到佢哋接觸到呢？因為而家喺網絡上個個都係主筆嚟噶嘛，即係你講嗰樣嘢，我唔中意。頭先阿 Mills 都話啦，我只係從我自己嘅感覺角度已經可以咬一爛餐啦。咁點樣可以做得 是可以是令到大家都提升那个讨论的水平呢？ 喂，我讲少少先啦。我又觉得是依家多咗嘅。嗱，我几认同呢梁建国话呢，唔睇嘅就唔睇，即係我意思唔睇就唔睇，即係佢普通人佢无论睇戏好睇其他好，佢都系就系觉得话好唔好睇咪得囉。我觉得佢嗰啲呢就系、是、其实就系睇五粒苹果啊，四粒星啊，有几多分啊，即系类似就咁嗰啲，我觉得就已经足够噶啦。佢就算写得几好，或者有几有标准，或者大家有成个逻辑去跟进嘅，其实佢都未必会有兴趣嘅。但我反而觉得咧，喺而家嘅情况咧，系因为咧嗱，以前讲紧如果睇影评嘅话，一系明报啦，即系举个专栏石奇啊，或者点样啦，或者电影商周刊。 嗯， 系啦，咁大家就会睇呢啲嘅啫，咁跟住就已经系知道嗰个情况咁会系点。而家因为真系太过百花齐放，所以咧某程度上咧，你自己就算有一个观点嘅时候咧，其实你系好可以喺网上边抄到好多观点，你都话翻俾你听 ，OK 唔 OK 系唔系？我觉得跟住反而系交流多咗嘅。只不过呢，我觉得遇到一个问题，头先阿林建国嗰度都有讲到嘅，就係、是、其实嗰个标准系不一嘅。我諗緊呢，佢有根据系好多都可能做到。係啦，即係如果我哋新闻所讲就系做到 assertive， 即係话呢，我唔理你认唔认同我。我个标准亦都唔知系咪你个标准，但係我有我嘅理据，我睇到呢一样嘢系 A， 系因为 XYZ 呢几样嘢。咁嗰个就叫我认为系根据或理据咯，系啦。咁但系其实佢个标准咧，可能系同阿周 Sir 睇嗰件事嗰个标准咧系唔同嘅，标准系好难达到。 我哋头先我哋好集中嘅讨论都系喺文字上边啊，而尤其是而家传统报章啊，都大家都唔好睇啦。咁但系尤其是电影嘅讨论，你唔讲视同听系根本好难表达嘅、尤其是一讲到 art form 呢样嘢，报纸都可能 keep 张图啫。咁但系电影系流动噶嘛，咁所以而家譬如好多评论人都会开台啦，无论你话喺 YouTube 净系用声音又好，或者而家会拍一啲 video essay 嘅，真系透过剪辑唔同嘅画面啊，真系话对比晒话俾你听、以前系点拍嘅，而家系点拍嘅。有咩好，有咩唔好咁樣，咁可以又豐富到大家嗰、那個即係知識面啊，或者即係，唔單止你口講啦，我睇埋個畫面睇你啱唔啱先。 咁呢個又係要係即係有興趣嗰啲人先至會一路追落去啊。譬如一般普通少咗，好似平日睇報紙一打開有個專欄，間唔中可以睇到咁樣嘅。 喂，又唔係喎，警覺，我而家見到多啲 YouTuber 咧，即係自己拍片嗰啲咧，反而佢哋有啲人係用佢自己拍片的角度咧，因為佢拍過下片啊嚇。嗱，有啲就當然專業啲啦，有啲係即係甚至乎用編劇嘅角度啊，各樣都有。嗱，我好同意頭先講緊咧，因為多咗個載體嘅唔同啊，即係以前淨係文字咧，你要嗰個人嘅功力好深厚，而家發現啲文字有陣時咧都幾呃人嘅。一陣我哋翻嚟可以再深入啲講啊，因為而家個網絡世界裏邊咧好多吸睛嘅字眼好重要噶嘛。例如我哋見到哇，這是一套神劇咁，跟住就標題黨啦，冇錯啦。於是乎嗰啲所謂評論家有陣時都會用呢啲手法咧，去真係批爭失作，霸佔身位啊！嗱，呢一樣嘅情況咧，我覺得而家嘅社會環境裏邊咧，係令到評論咧係更加哇，即係有時令人嗤之以鼻噶嘛，因為用啲好誇張嘅字眼出嚟。嗱，啱你講下呢一個現象啊！嗱，而家我哋聽多隻歌先嚇。啊，有呢節差唔多啦嘛，咁啊，黃婉之嗱，我揀嘅呢只歌咧叫做《畫意》啊，嗱，我哋今日未必太多時間咧講畫作啊嚇，頭先雖然都講咗啲，但如果你細心啲聽咧，裏邊咧係講緊一個好動人嘅故仔嘅。 辞退被情人骗去绝望的感情，傻到留下耳朵给情人做装饰的怪客，谁受过怕感动，还是觉得惊吓？苦恋之痛全被抹杀，百病贫困仍然无悔，未曾卖过仍旧画画，只是为了情人世间光明来叫开心可散发，无视血色疮疤，忘掉过得潇洒。色彩鲜嫩全是自发，你听过梵高吧，食几多吧，安那人格难否吧，求全人人命 有生之年才收得出一个客，无奈那种勾勒，无奈那种不化，一幅心血才值200。万人造想万年难买艺术杰作，从未获得当时留意，难道人死商业才计得到他价格，难道妥协一划，难道放弃风格，跟风一下然后步伐。你听过梵高吧，直地都吧，只有人格难表白，求全人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跑马地乐活道私人屋苑比华利山朝早发生棚架倒冧意外，一名被困的55岁女工伤重不治。消防表示，涉事的棚架面积巨大，加上天气恶劣，被困女工被大量竹枝压住，增加搜救困难。劳工处表示，将会向有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如果调查发现有违例事项，定会依法处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涉及间谍的罪行可能要在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时加强着墨，提及美国中情局设立中国任务中心，政府当局有需要应对。被问到能不能够承诺23条立法不会以言入罪，邓炳强表示，当局执法时必定视乎证据和意图，又相信23条立法之后，外资可能认为本港更加安全。另外，邓炳强再次提到双十节，重申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市民不应该在双十当日展示物品或者以任何行为鼓吹推动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否则可能违反香港国安法。海关分别在机场落马洲管制站和荃湾共检获大约180公斤怀疑冰毒和大约14公斤怀疑海洛因，估计市值大约是1亿4千万。海关人员星期一检查一批从墨西哥抵港的货物时，发现一个大木箱入面藏有5块太阳能板，藏有45包怀疑冰毒，估计市值大约1亿2千万。三名男子被捕。另外，海关寻日在落马洲管制站，在15件从马来西亚的快递邮包入面，每个纸箱底部的夹层入面发现怀疑海洛因。同日在荃湾再检获5件以相同手法收藏毒品的邮包，行动检获的14公斤怀疑海洛因，估计市值大约2000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792点，升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03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4，日元112.16，瑞士法郎0.928，加元1.248，人民币6.44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31，新西兰元对美元0.6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57美元，卖出价是1757.75美元。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晚上11点，热带风暴狮子山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大约510公里，即是在北纬19.1度、东经110.7度附近，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狮子山会在听日日间最接近香港，在本港西南大约500公里掠过。在狮子山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下，华南沿岸吹强风， 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晚至到明朝为止。狮子山引致的风暴潮和大雨可能令低洼地区水浸，今晚适逢天文大潮，市民应该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另外，狮子山亦带来狂风，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狮子山的外围雨带会在明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广泛的大雨，市民应该保持警觉。在过去一个钟头，昂坪和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86和71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110和92公里。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今日增强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狮子山。在狮子山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下，本港今日吹强风程度的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本港今日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普遍地区录得超过200毫米雨量。截至晚上11点，天文台录得超过320毫米雨量，打破了10月份单日雨量最高纪录。预料在狮子山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下，本港明日风势持续颇大，有狂风大雨，海有大浪和涌浪。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广阔低压区今日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且命名为圆规。圆规会在未来几日逐步发展，并且移向吕宋海峡一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密云有大风大雨，有狂风大雨和雷暴，气温介乎24至27度，海有大浪至涌浪，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狂风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稍后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干燥，早上稍凉。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三号强风信号和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生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我是香港恒生大学校长何俊文，我会一年13个星期每集请来一位朋友，他们是来自不同的界别，透过这个节目希望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哋年少时候嘅经历，点样去了解自己嘅志趣，同埋当面对逆境嘅时候咧，佢点样去处理？ 10月9日起，逢星期六晚上9点，一齐进入人生学堂。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8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呢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洪少贤。 60、70年代香港的制造业发展蓬勃，很多人都投身蓝领行业。时移世易，而家机器取代人手，很多工种都已经消失。 深夜1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香港社区口述历史，香港人情味。 百年以来，中国人承受了不少苦难和挑战，在逆境之中敢于照亮，敢于坚持， 一个个英雄的付出成就了今日的中国。 盛世华章耀香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文献专题片 《敢教日月换新天》，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首播， 同日晚上11点半重播， 港台电视31。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周伟业。 喜欢阅读的人呢，时时都会被人问有什么好书可以推荐的呢？听到这样的问题，我都会很审慎地回答，因为阅读的经验都是很主观的，我眼中的好呢未必啱人哋的嘛。不过对《毒瘾者的告解》的作者安妮·博吉尔来讲，啱啱相反， 佢话人咧就唔使揾书嘅，而系咧书自己会揾你。 虽然好多人揾阅读嘅书都系听人哋推荐，参考畅销书榜追赶流行，作者安妮却从不规划阅读，但神奇嘅系，佢系常在对的时间读到对的书。佢呢种同书嘅邂逅，真系有如天意安排。就是在人生历程中最需要帮助的时刻，有一本啱的书好像奇迹地握住你的手，那你就会懂得这种蒙受恩典般的感受。 我也有过类似的经验，心里面有一个难解的疑惑，走到书店呢，居然看到一本回应心里面疑问的书，那种如获至宝的喜悦实在呢难以用笔墨来到形容的。阅读都是一种建构内心想法的基础。好像作者说，现在的我是过去诸多阅读的总和。我们思想的框架跟着年日的阅读经验而不断的精炼，有些作家的一字一句就好像一砖一瓦，在我们内心建构了一栋坚实的楼房。 安妮·博吉尔的确是很另类的作者，引领读者从崭新的观点探讨旧思想，令人越读越有共鸣。他觉得人人都需要找到一本让我落泪的书，因为那些书会使我们感动，并在读者内心激起各种情绪，有时也会令人心碎。那是因为书里面的内容触动了你的人生经历，撩动内心那些不曾被触碰的过去。 现在的你听到或者读到这个阅读推介，你信不信在冥冥之中有一本好书在等着跟你见面呢？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毒瘾者的告解》，作者安妮·博吉尔，由任性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星期五晚广东广西，今晚我哋而家去到最后一节啦。去讲紧嘅题目咧系艺评的艺术。嗱，我哋似乎都讲咗好多艺术啦、评论呢字眼啦，但我哋有个更加重要嘅意涵，就系影呢个艺术嘅评论本身应该都系一种艺术啊嘛。但系而家有个好得意嘅现象，我哋头先都讨论过，就系个社会上面咧有好多字眼咧，令到呢一个本来应该有艺术含义嘅事咧，就变得好我用个比较夸张嘅字眼啦，变得我觉得比较庸俗一啲嘅。譬如有一个字咧，近呢几年咧都成日用嘅，就系、是、叫做神剧或者系神作啊，或者系唔知道类似呢啲字眼啦，就喺度形容咧一套剧或者一套电影非常好睇啦吓，我姑且咁去形容啦。咁啊，有多人咧就会交好多佐证落去嘅。咁啊，譬如可能系好受欢迎啦，嗱，其中一啲佐证就系、是、咁。呢、這个当然从一个卖座嘅角度嚟讲咧，可能佢好受欢迎。但是不是一个神作或者一个神剧呢？嗱，究竟是它的结构内容做得好，定还是它里面有非常之强烈的意识啊，或者令到我们有一个好像刚才讲到一个字叫启蒙啊，令我们启迪了很多人心咁样。嗱，呢一啲咁样嘅神剧呢啲字眼呢，其实在网络上面是不停充斥住嘅。好多唔同嘅人咧，都會用呢啲字眼咧去形容唔同嘅嘢，跟住又神曲啊，點樣呢啲咁嘅嘢一路延伸落去啦。喂，面對而家呢一個現象嗱，我形容姑且形容就一種庸俗化、誇張化嚇，將一啲我哋嘅評論好睇咪好睇咯，講到神劇咁樣。喂，作為評論界嘅人，你點樣去？我又唔想用抗衡呢個字，但係點樣去面對呢啲情況？ 咁而家頭先講到，即係點解會有神劇？即係可能過往十零年都有人用神劇呢兩個字嘅，但係近呢兩三年可能用得特別勁。其實好多時候對應一啲網絡 或者一啲新兴平台嘅一啲节目啊。因为我哋以前睇大台剧，哦，如果真系三四十点收视好犀利噶嘛，但系因为嗰阵时真系全民真系，哦，食饭一定会睇嘅。但系而家你网络上真系要揾人去点击，或者你好主动去揾先会睇嘅。咁如果的确有好多人睇咧，嗰样嘢觉得哇，我自己拣过咁多人睇，咁呢样嘢梗系有好好独特、好吸引之处啦。咁呢个系其中之一神啦。另外一个解释嘅方法就系、是。而家啲劇咧，中意故弄玄虛啊！有陣時候咧，佢好多哇，啲情節又交疊啊，又平衡宇宙啊！ 你唔係講緊天能啊嘛？ 呢個係其中一個代表啦，大家都我睇唔明喎，睇唔明咪就係神咯嚇咁樣，就用呢個兩樣嘢，即係神就有呢兩個角度去講啦。咁但係其實一般人係唔會咁樣分噶嘛，於是就不斷喺度吹捧一啲劇，講來講去，講來講去，但係其實都係。只是解釋個表面的現象，點解係吸引，或者係我想解通一啲大家唔明嘅劇情，就冇去翻我頭先講嗰啲 art form 啊，或者係咪啟蒙嘅意義咁。而對於我哋評論人嚟講咧，就花咗好多時間去拆解翻，喂點解佢係神啊，或者點解佢唔係神啊？其實係幾虛耗嘅，因為我哋何必要去即係為咗一啲純粹大家吹捧出嚟嘅嘢喺度解釋咁多咧？咁呢個係幾花時間嘅，同時唔單止做神劇嘅喎，調翻轉有個名詞叫做糞作噶嘛，啊，好似啊糞土一樣咁垃圾咁樣噶嘛。咁但係呢樣嘢同神劇一樣嘅就係好容易就噏出口，我唔中意睇咪糞作咯，啊，或者稍為唔合乎你嘅期望咪糞作咯。咁但係其中個評論嘅功能，可能一陣間我哋都會講多啲嘅就係評論其中一個功能就係我哋揾滄海遺珠啊嘛。又或者其實好多嘢都好好睇嘅，但我哋要揾裏面最精髓嘅出嚟。咁我哋如果虛耗咗喺啲神劇同埋訓作嘅討論裏面咧，就浪費咗好多評論人嘅時間啦。 咁但係如果既然咁講嘅話，點解亦都有咁多人係中意去討論呢件係咪神劇咧？嗱，譬如 Horace 咁，你話唔應該花啲咁嘅時間，咁你咪有啲人喺度講咯，啲凡夫俗子講埋曬嗰啲嘢，由佢哋自己糾纏啦，我哋都唔好嘥時間啦，咁咪簡單啲咯。 咁但當然可能嗱，認真講，裏邊咧好多神作呢啲咁嘅討論咧，其實我諗有好多嘅操作裏邊，即係包括可能係即係啲公司吹捧啊，暗馬底可能落咗好多廣告啊，或者有好多嘅唔同嘅目的啦。咁我哋都想即係作為評論，你梗係希望排除呢啲因素啦，即係虛無全清，真係可以討論翻呢個藝術的角 度。即係睇唔過眼啦，明明呢套嘢都係平平無奇，但係你將佢吹捧到上天咁樣，冇理由噶嘛。 頭先呢樣嘢就係、是。好多時候，大家講神劇嘅時候咧，就漠視咗其實仲有好多好多嘅經典啊嘛。 嗯、 例如啊，近排有一套科幻電影啊，講沙丘嘅，咁、好多人入到去哇，好浩瀚喎，好厲害喎，真係好似覺得哇，咁咪神劇咯。但係好多人一睇翻，喂，幾廿年前沙漠驍雄啊，你都冇咁多特技，你淨係一個畫面，你已經睇到呆咗啦。咁的確有好多觀眾，喂，沙漠驍雄對你嚟講已經係一來好。未聽，聽都未聽過。 年青嗰啲未聽過。 同埋，就算有得睇，你都唔係大銀幕睇，嗰、那個感受就差好遠。 我喺電視睇啫。 所以你一定要即係透過評論，好多唔同嘅方法，包括文字，或者頭先講 video essay 嘅方式，真係同大家講翻，我、以前有呢個標準嘅水平嘅嘢嘅，你對比而家，呢、這個畫面或者咁嘅構圖，其實都好平庸啫。要有讀歷史嘅重心，你先知道個標準喺邊度啊嘛。 唔係，仲有一樣情況咧，就係咧，而家嗰啲嗱，唔一定係水軍嘅，唔一定係操作嘅，但係亦都有好多 fans 啦，或者唔關事嘅，純粹係一啲吃瓜的群眾咧，係會擠啲評論家嗰個 page 度踩場啊！即係我寫一篇文，可能我鬧某啲人嘅，或者我唔好話鬧啦，我對於佢點解咁受歡迎咧，有啲不以為然啫，純粹係咁。咁但係咧，有一班朋友仔就會衝咗埋你個場度咧，就係、是。即係直接啲講就踩場啦，然後就話你都唔識嘅，你喺度扮曬嘢，或者更加誇張嘅一啲情況。嗱，我覺得我都明白，而家有個好尷尬嘅情況就係咧，評論者我見到好多人咧係要花時間做一啲叫 comment on comment 嘅做法嘅，就係咧要評論別人的評論或者解釋別人的評論有如何嘅唔合理嘅地方。嗱，就真係好虛耗咧，即係嗰啲所謂啊，以往好簡單啫嘛。如果大家喺嗰啲咩討論區，其實以往有好多電影討論區，咁我以前都喺地方大嘅，哇，有陣時真係咧～ 傾到咧，不過後來咧好快就發覺，哎，唔好花我時間，我不如正正經經揾個地盤咧，走去寫稿就好過走去同你哋喺度撕磨。但係而家個尷尬位就係咧，你除非嗰堆嘢就唔發表嘅啫，你一發表咧，成件事你不得不跌咗落去呢一個深淵裏邊。嗱，變咗咧有個另亦都好同意講嘅情況就係咧，因為大家觀影嗱用電影嘅角度啦，或者甚至乎你話誒頭先講緊睇劇啊、睇誒睇畫作啊各樣嘅嘢咧，大家嘅起步點係的確非常唔同啊！嗱，譬如可能我假設啫，即係譬如睇電影咁，可能我哋係由呢個二幾年嘅呢個 Film Noir 開始睇起嘅。嗱，其實一講呢個課題，或者講當時嘅一啲科幻片，哇！而家好多科幻片講到好神級啊，又講到佢哇腦燒腦大作。咁但係有陣時諗翻轉頭嗰堆嘢。好多嘢都玩過噶咯，甚至乎同一個劇本出現咗四個 version， 但其實大家可能係冇睇過前三個，咁就猛咁話最近睇到嗰個係超級勁嘅一個操作咁，其實實際上面人哋第四次翻拍噶啦咁，嗱呢啲嘢咧我哋就不得不有陣時都忍唔住咧係要同佢哋講翻咧呢啲咁樣嘅基本事實。嗱，釐清基本事實同埋跟住，然後仲要做翻嗰幾個對比咧，嗱，又係一堆時間啦。即係所以，我覺得呢一啲網絡現象咧，有陣時我都明點解啲評論界嘅朋友咧好辛苦啊。因為如果你有個心態進行一種教育或者進行一種溝通啦，唔好話教育啦，其實都幾疲倦㗎，係咪啊？ 不過呢個係，我覺得喺而家嘅現象真係非常之難避免。即係講真，頭先阿周 Sir 所講啲咧，其實係溝淡咗。 嗯。 而家所謂嘅評論，而令到咧其他人真係想睇啲評論，例如我哋以前係識得揾一兩個地方就已經睇到，咁依家基本上溝淡咗，即係好可能就睇咗兩個所謂評論，咁跟住就覺得哇，點解會咁樣講啊？咁已經對所有嘅評論咧，就可能係冇乜特別大興趣。我都喺度諗緊咧，究竟我哋點樣可以做一個咁樣嘅分層，或者係令到啲人咧識得去揾？我哋都唔会话分即係佢嗰啲评论又为之唔系评论啦，即係或者点样分开唔同嘅评论而令到人哋识去揾呢，例如我见到而家有一啲真正真係佢可能喺例如喺个文本啦，又或者真係喺 art form 啦嗰度去做一啲嘅评论嘅话呢，我见佢哋呢都会自己做一啲咁样嘅小组嘅。有时候呢佢哋可能大家呢不如就喺个咖啡室嗰度，就喺嗰度咧，就唔好喺網上面或者點樣其他發表啦。因為其實咧，你要搶 follow 咧，都唔夠神劇搶嘅。其實講真，咁佢就不如係咁樣咁，跟住喺嗰度咧聚啲小眾，慢慢大家咧就透過口耳相傳，咁跟住一齊去做。例如之前好似同阿周 Sir 都講過話，有一套戲《大象席地而坐》，係啦，咁佢就四個鐘頭嘅，咁其實佢由本書跟住又變為一個電影，咁當然有啲傳奇嘅經歷啦，即係阿導演咁啊，唔特別喺度講。咁佢就討論咧，究竟喺書嗰度同埋喺 art form 喺戲出現有冇局限性，做到令到佢睇個書嘅時候，其實可以好多元化嘅，但係喺戲嗰度咧，反而就少咗個角度嘅。咁佢就用咁嘅討論，我諗緊會唔會有一啲咁樣嘅分層，或者令到啲人識得去揾邊一類嘅形式嘅評論，佢可以喺邊度揾？有冇諗過咁樣去做嘅情況？ 其實而家網絡世代咧，依方面嘅活動係越嚟越多嘅，真係我自己都可能喺 Facebook 度可能開個 event， 請下啲朋友嚟，真係唔係一定係自己人嚟嘅，可能我自己揾一啲身邊嘅朋友，再帶下啲朋友嚟，亦有。甚至而家好多戲院咧，其實佢哋都有個策略，就係我只要放完一套戲，就真係揾啲影評人，唔係講好多嘅啫，五至十分鐘都有一個少少嘅啟蒙作用嘅。甚至而家可能好多嘢，而家文青要飲咖啡啊嘛，我覺得咖啡店咧都自己會會搞一啲咁嘅研討會，咩藝術都會可能講一下嘅。我民間嘅自發嘅嘢係越嚟越普及同越嚟越多嘅，真係係睇下即係觀眾自己有冇興趣嘅啫。不過頭先你咁樣講到咧，我都諗翻你個問題就係、是，其實我哋譬如香港教育咧，係的確唔係好講電影作為一個 art form 呢個佢嘅背後歷史啊，或者係點樣欣賞嘅，因為文學啊、音樂啊呢啲大家都會有嘅。咁但係電影咧，通常喺教育裏面咧，都係 一個工具，我借呢套戲可能就講一個某個主題，但係從來都唔會話我點樣拍戲好啊，或者係應該點樣欣賞嗰部電影啊。但係而家個個都攞住部手機都會拍嘢，其實好多好犀利噶，都中學生咧，我見佢啲學生會選舉啊，自己都拍段宣傳片，絕對唔會俾任何電視台訊息嘅。但係對於佢哋有冇得個自覺，我點樣可以再進步啲，或者係點樣去傳識咧？呢樣嘢的確係冇嘅。即係如我相信而家會做嘅學校真即係用電影嚟教 art form 呢樣嘢咧，即係十間八間都未必數到出嚟。如果喺依方面可能即係落下力啊，可能就會改變到將來個評論嘅生態咯。 唔係呢個你一講到咧，我即刻諗翻天能咧嗰陣時，咪講到佢嗰、那個嚇、啊、動作啊，倒後的動作好厲害噶嘛。但我哋其實都好多。學生會、中學生會嗰啲片度咧，睇到佢哋玩呢個模式，因為其實咧，我諗我哋就算拍某一個鏡頭或者某一組嘅方法去表達出嚟咧，其實佢一定係想背後有一種意思想表達出嚟嘅。咁但係咧，最我亦都同意就係最慘嘅地方就係咧，好多時我哋知道個技術嗱，我舉個例啦，譬如 bullet time，即係呢個好經典嘅一個喺、Matrix 度出現嘅一個情況，其實好多人都連我見過連啲人連結婚相嗰啲結婚嗰啲片都用 bullet time 嘅，但問題係點解用 bullet time 咧？嗱呢啲我哋就好少去講到嘅，嗱所以我哋即係講咗成晚，今晚嗱開頭咧由一個直觀嘅感受開始，然後跟住咧講緊嗱好多形式啦，然後跟住咧跳到落去就講緊好多生態上面喺網絡，尤其是影響到我哋咧作為一個接收藝術或者藝術評論嘅過程。但係講到最後，我覺得好得意喎，即係講到最後咧，原來我哋係回嗱唔知呢個字係咪啱啊？回歸翻個初心，我哋到最後都係嗱四個麻甩仔麻甩佬咁啊，大家喺度咧坐翻低傾翻一啲咧。喂，究竟我哋接收藝術嘅時候有啲咩嘅感受嘅咧？ 感受啊，我始終我都係凡夫俗子嚟嘅啫。你話點樣去評論一個藝術作品，我真係唔係好識。始終就係覺得你睇落去覺得舒唔舒服，自己中唔中意，就係咁簡單嘅。當然以前細個係扮文青嘅時代。咁我都曾經去過藝術中心睇呢個台灣電影節嘅，我到而家我仲腦中仲係存活緊嗰套片嗰個畫面係點樣喺度，唔知點解一路歷歷在目記住某個電影嘅畫面。但係你話我係咪識得去評論呢？絕對唔係，只不過我係即係叫做附庸風雅，就想攀上一個文青嘅生活嘅其中一個小插曲嚟嘅啫。 唔係，我諗最緊要仲有隔離個女仔咧，嗰、那個女觀眾。 冇啊！你好可惜啊，我係一個人去睇嘅。 咁、啊、你真係浪費咗地球資源啦！呢件事。喂，阿 Horace， 我諗最後即係都想問翻咧，嗱、即係你作為而家即係作為一個仲係做緊評論人啦，無論你喺網上或者你喺其他平台，喺你而家呢一個工作上面，你自己覺得你有啲咩目標仲想達到？ 調翻轉，其實我想自己有進步啊！即係我嗰時頭先我哋講到話點樣可以令到更加多嘅觀眾去接受呢個藝術啊，或者去甚至即係妄想啦、啊，即係誇大啲妄想啟蒙人哋啊。其實要做到呢一點，你要先要自己個修養，即係無論藝術嘅修養或者係各樣嘅修養，都真係有進步至得。我哋都好習慣將電影當做消費品嘅，咁。就算我哋影評人都會有咁嘅心態嘅，抵唔抵啊？值唔值啊？今晚啊，轉頭會唔會再睇場午夜場先？呢啲都好多計算喺裏面，好多時都唔係咁單純。所以回應阿周 Sir， 初心真係好緊要。睇戲我自己係中意睇個 art form 啊嘛，我想對佢有更加多嘅了解。我希望我自己寫嘅嘢係見得到自己嘅進步嘅，咁我就唔問其他嘢啦。啊，其他人點評論我，我就唔緊要啦。 好啦，咁啊，嗱，唔经唔觉咧，我哋今晚咧就完结咗啊呢个艺评嘅艺术啊呢一个咁样嘅题目。咁啊，喂，又要同大家讲讲少少天气嘅报告啊。三号强风信号、山泥倾泻警告咧系继续生效嘅。咁啊，星期日咧，我哋老店广东广西咧有个题目咧就系好心做坏事。咁啊，当日嘅主持咧会系马鼎盛啦。啊，岑日飞先生啦，同埋咧米虾嘅，咁啊，今晚结束我哋嘅节目咧，就啊 ，Muse 拣只歌噃， 系啊，专家话 Eason 嘅，咁啊啱晒呢个世代，个个都系专家。 好，再见，拜拜， 拜拜。 最记得嗰个。 Thank you. 对话会准或有偏差有相抗意见，专家话天气转冷，你要快快出衫，专家话股市快变惨，仓米慢，专家话恋爱变淡，你要趁势转弯，佢话佢系专家， 专家者有事走